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牛仔电台，我是胡椒博士。 我是海苔。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 就是上一期我们在结尾的时候说到的海苔最喜欢的一位朋友，我们来欢迎小莫同学。 欢迎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就是小莫同学。 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吧，我们两个是一个专业的，然后在上一学期的时候有见过面，但还不是很熟悉。这一学期老天的支持下，我们两个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选了这学期选了两门一样的课。对，所以说就感觉也是很有缘分，并且很聊得来，所以说关系就突飞猛进。海苔本人非常喜欢他。 我觉得这个特别难得。 是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之前没有任何联系过，就是这一学期的开学就第一个星期突然发现，哇塞，两门课都一起上。 就是的。对，而且小莫见到海苔也有一样的感觉。 太不容易了是吗？ 对啊，相 缘分 一见如故呢。 在这里能找到一拍即合的朋友， 哎，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觉得能聊得来，虽然说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就觉得特别能聊得来。 缘分吗？ 对，缘分天注定的都是，是吧？ 好，下面我们让小莫同学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好，我跟海苔呢是一个专业的，今年应该是第一年的 PhD， 就是大家传说中的女博士。 男人女人女博士是吗？ 对啊，这第三类人呢。最近小莫也比较关心这个个人问题， 感情问题， 个人感情问题。 对，现在就要开始谈感情问题了是吧？ 嗯，好像有点早。 话说呢，小莫同学刚才和我聊的时候，他上大学的地方正好是我的家乡。 对，一个城市还是？ 对，也是特别小，而且坐公交车就三站地。 啊， 对，我家就在河东，然后正好是在河。 他一共就十站。 对，从下元到火车站。 对，从下。 你们两个是一个星座的。 嗯，对啊。 对，而且生日离得很近， 一年同一个月就只差个天数。 对，不是同日，好可惜。 对对，你的硕士不也是在这边读的吗？ 对啊，我是一二年就过来了，然后硕士也是在这边读的，然后现在还在同一个系，然后继续读博士，然后我还是跟着我原来的导师，我超级喜欢我以前的导师，因为长得比较帅。 真的假的？ 哎，年轻的时候老帅了。 你老板快退休了，你还说人帅？ 你们没见过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吗？海苔的老板也是很帅的。 我们都一直说我老板就是在我们组既担负起了学硕重任，也挑起了我们组的颜值。 我觉得我们的话题要转一下，平常每天大家都是在谈老板，结果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听说老板的事儿。 那我们聊点什么呢？现在 聊要不要读博士吧？ 哇塞， 这个问题还不如直接聊， 有点心酸了。这个问题，哎，对，现在也挺好的。像我现在还是个硕士，我打算读，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博士了，可以互相介绍一下，站在不同立场上介绍一下。 对的，我当年继续读博士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说来听听。 因为我们专业确实在美国并不好找工作嘛，比较偏那种政府那种，所以不是很好找工作，就只好继续读。国内可能也比较看重学历一点嘛，官方的介绍大概就是这样，可能有很多家长是这样想的，就所以让孩子继续读博。 现在是发现读博是个错误的决定。 现在我就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还能撑多久，我尽量努力撑一撑。 可能博士就作为了自己回国的一个基础敲门砖。 对对，我觉得很多是这样， 毕竟国内还是很看重学历的。 对，而且我假期去了一个招聘会，确实很多就是要博士啊，尤其是我们专业比较靠理论一些，就不是很那种工科实践类的，那很多还是招博士的，所以感觉也是压力山大呀。 那么小莫肯定要在读书这个方面还要继续努力几年。 对，小莫哎，决定要好好学习，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哎，能说了你的那个别人黑你的那句话吗？ 是的，虽然小莫一生都想的是为振兴中华而读书，但是同学们都说小莫那简直就是为了我祖国做的最大的贡献， 拉低了美国的科研水平。 海苔你够了。 然后没有提高中国的科研水平，但是为拉低美国的学术水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是政府派出来的吗？ 对，一看就是党的间谍。为拉低美国的水平，对吗？ 对，他们说我为祖国赶上美国争取了很足够的时间， 然后不让你的老板去好好科研，然后你就来拖后腿。 对他们说我浪费了我老板很多时间帮我改论文，因为小莫同学的英语实在是呵呵也是够了， 太差了是吧？对对，你有一节上课老师说那个船，因为我们专业是和水资源有关的， 就说着说就全漏了， 这段可以剪掉。然后有一次老师上课讲一个船，就是 shape 东西，我们的小莫同学愣是把 shape 听成了羊，然后一节课 发音不是很像吗？来，你刷个羊。 对，然后一节课就觉得羊为什么羊在羊还要吃草，也是很有关联的是吧？ 对啊，因为当时老师在讲那个船，然后他在讲船什么要节约用水还是怎样的，然后就问我们同学，因为我们在德州这边嘛，然后他就同学家里有没有船啊什么的，我当时就理解成了羊，因为那个 sheep 和 sheep 反正很像了，对吧？然后我就说，老师问同学家里有没有羊，我想也有道理啊，我们这大农场今天都有羊呀。然后还有个女生举手了，然后说的很详细，说我家羊，其实他说是船啦，是白色的，对着呢呀。然后说我家就两只，我想说是不多，我说是啊，两只羊也不多呀。但是我唯一没明白就是老师为什么讲了一节课羊，跟我们水利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下课我就赶紧拉着同学问， 为什么要讲一节课羊是吧？ 对啊，然后同学说他说的是船，然后 你也是够了是吧？ 对啊，然后我一节课觉得自己听得蛮懂的。 不过你这样也不容易，靠人英语水平愣是撑到硕士毕业，然后又说你读了博士。 对啊，就我就觉得我最大的能力就是一个人比划一个人猜。记得我刚刚见我老板的时候，我老板问我那个带没带 U 盘，哎对，海苔 U 盘怎么说来着？ 不赖是赚， 反正是个 drive。 然后当时我的一反应就是我没有车，然后我老板默默的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 U 盘， 从此之后每次 meeting 会给你准备一个 U 盘， 对 吧？对， 从此之后每次时隔很久的一次 meeting 都会给我准备一个 U 盘。他不想 没有车有什么关系呢？ 我经常 drive 可能觉得会不会开车或者有没有车之类的联想啊。他来这边三年，理解英语全靠联想，全靠猜。 对啊，然后上次我还把我老板问住了，把一个美国人把他英语问住了，因为他见到我很开心，说 Hi, how about this your semester 是吧？学期是这么说的。 对对对， 当时我脑子一热，我说 semester 是什么东西？没听过。我说sorry, I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semester。当时我老板就慌了。 其实你想想，用汉语来解释，古教博士，我问你一句。问一下学期，你要向一个美国人解释学期怎么解释？ 就是用汉语解释。 对 对，也是很难的， 对吧？ 而且就是当时那个情况， 对别人就问， 对别人可能是刚刚睡醒，然后 对，像比如我问一下胡椒博士，你好，你问我句你好是什么意思？这个有点瞬间没法聊下去了。 对，如果就是他连最基本的词都理解不了。 对对 对，好像你们两个都在黑我。 没有黑，我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不了解，就像当时在 HEB 买东西嘛， HEB 结账的时候他们都会习惯性问你 How are you 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我就忙，然后我就听见不不不不有人说个什么东西，我说啊，然后感觉那个人也没有再重复一遍意思了，默默就不理我，继续结账。 他们说还有一个搞笑的，到美国这边，他有的超市像 Kroger 那样，会问你 Do you want some cash back？ 对， 要不要点现金？我同学一听这感情好啊，然后就跟他说Yes I do。他说 How much do you want？ 他就想，哎，这还不好， 哎呀妈，这还不好怎么？ 也是吗？他就说 As much as possible。然后当时会员就把脸黑线的。 这是真事还是？ 他是拿着枪去的吗？ 倒不是，但估计柜员应该能，可能也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 问题是吧？ 对啊，估计可能是他没有理解。 最后返现了吗？ 没有， 最后是给说清楚， 应该是给说清楚，给他 解释了。 对， 就是要从你卡里头拿出来。 对，就是从就是10块或者20这种小额的。 哎，这扯远了，还是本来是聊读不读博呢。哎，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就像一个。没有读过的人，打算读博或者什么，问你说，一个身为一个女生，要不要继续读博？你会怎么回答？ 哎，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我不知道。但是这个 因人而异嘛，你 对，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啊，也看那个女生自己的资质怎么样。要像我这种天天给老板增加工作量的，也不好嘛。还要看她有没有男朋友呀，她男朋友有没有支持她读博啊，或者家里有没有支持。还有跟专业有关系吧，因为我专业比较偏研究类的，就很难去像那种公司去应聘，就不能。 就可能要将来之后要走科研那条路的话，还是要读一个博士。 嗯，我想应该是这样。如果你要想做教授啊，或者说科研类型， 大学老师都是一般女生的吗？ 应该是吧。哎，对，读博这种事男生怎么看呢？ 男生，我觉得来这边的时候，我是 硕士毕业的也有，但是就拿找工作来说，好多人把读博当成了一种找不到工作的替代。 是， 其实我也就是这样。 你也这样觉得？ 就是对，不是，我是就这样走上了这条不归路的。 就因为当时硕士毕业没法找到工作， 对， 是吧？ 很难找到工作， 然后还想在美国这边再 把英语巩固一下。 那你现在英语怎么样，老李？ 我现在英语那个还有待提高。 能正常交流了吗？ 我能猜出来。 能猜对吗？ 有的时候还挺对的。 你怎么知道对不对呢？ 就凭语境呀，因为上次我们有两个同学跟我一起去餐馆嘛，刚一落座，那个服务员就跑过来叽里呱啦说了一堆，他俩英语都比我好多了，但是我们都没明白，因为刚坐在那儿，服务员说了一堆，然后我就听了两个词，一个叫 restroom， 一个叫 iPhone， 然后我就想，这不是苹果手机和厕所能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想，应该是问我们有没有去过厕所，见没见过一个别人丢下的 iPhone， 然后我就这样联想的，然后同学们都没明白，然后后来他们又问服务员，服务员说就是我说的意思，证明我猜的还是蛮对。 就是联系那个场景，然后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发生点什么样的对话。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啊，对于刚来的同学，如果真的英语不好的话也是。 哎，是不是因为你这种联想猜的能力太强了，所以导致你就没有太大动力要好好学英语了？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关系，可能就是因为太能猜了，就导致就没有就是很大的必要就要把每一个词说清楚。 反正能理解个大概。 对，反正能猜的差不多嘛，不行老师还可以送我个 U 盘。 是冲着名词去了是吧？ 对，就是指这种名词，但是名词不明白就很难解释了。像 名词 上学期 学期。 那你老板当时你俩就没继续聊下去了是吧？ 我老板就不问了， 就进行下一话题了。 他默默的走了。 哇塞，哎，那你觉得你老板现在后悔终于当博士吗？这问题可能有点伤心啊。 我不知道呀，你得问问他。这下次你要采访他才能知道的。 我们下次要做高逼格用英语聊节目了是吗？ 你可以邀请我参加啊。 你当翻译还是来端茶倒水啊？ 用我的 Chinglish 跟你们好好猜一猜。 我们还是拉回正题。 行，总可以。 对，继续谈这个读博士的这个事情上。那么就你看来，小莫读完博士之后，你的就业方向或者是就业面会变窄吗？ 我觉得变窄是肯定的，但是因为作为女生嘛，都想稳定一点，那想着是如果读完博士可能能进个研究院研究所呀，就比如说就不用前期的出野外或者怎样做一做后期的图表呀报告之类的，应该就是会对于女生来讲稍微稳定轻松一点点吧。 我觉得还是和咱们专业有关系吧，像我们专业感觉大部分都要比较体力一点的劳动。 对，人家都是男生优先嘛，就像女生也不占任何优势， 就是所以说女生只能走科研比较深的一些，这样的话就是不至于每天在出野外啦跑野外这种东西， 走办公室路线。 对，这样的话就比较符合，就是天生的条件，你比不过男生，你就只能干一些适合你条件的一些专业职位或者什么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你，就是你读博士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多男生会在意女生是不是博士？ 这个问题小莫聊起来好伤心啊。 小莫同学还是单身的问题。 对，小莫同学还是单身。其实我觉得我真不是学霸类型的，可是由于我有这个头衔在，好多人都不信呢。我跟他们说啊，我是个学渣，他们说那我们 学渣还能读到博士？ 对啊，他们说学渣还能 在海外读博士。 对 对啊，人家觉得我好不真诚。其实我真心不是那种所谓的学霸，但是大家都 就是被迫走到这条路上，现在也就是有点是吧？ 对，现在就是没办法带着这个所谓的光环也好， 女博士， 对，或者是那种反正是一种障碍也罢，反正就现在就带上这个头衔以后，男生还是会有所考虑。 很多男生可能有时候就觉得，要么就两个人学历一样，要么男生比女生的学历高，但读到博士已经是学历的最高了。 没有，好，博士后呢？ 博士后不是学历， 好吧？ 博士后属于一种经历， 对，一种经历。所以说你到博士了，可能有些人就会害怕了嘛，毕竟。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女生是不是太过聪明啊，或者说是不是太无趣啊，就觉得有意思的人读不到博士，是不是生活上太无聊啊，或者关键天天只想着学习什么都不想啊， 可能择偶圈就又小了一圈。 对对，就导致你博士的问题现在有点社会化。 哎，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啊，最差的结果你在这边博士毕业之后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对象，然后你就要回国了，因为我知道你是想回国嘛。 对， 那回国之后海归女博士是个更难找吧？ 对啊， 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了，很难。 我觉得海苔同学，你把话题拿得越来越沉重。 不，我觉得海苔同学就是为了攻击小莫同学。 没，因为我觉得我很可能藏匿了。 欢迎你啊，你不是真的？而且给大家透露一个消息，海苔同学也是单身哟。 对，我中间跑偏过一次， 然后很勇敢地回到了我们单身的战队。 对，那你们男生会希望找，就觉得女生读不读博士对你们择偶有影响？ 首先，我觉得这个在。 那回家博士你自己的？ 对于我自己来讲， 就只要你喜欢他，你觉得他哪怕他学历比你高或者什么的都无所谓。 这个虽然说会有一点，可能说别人会对你怎么讲，但是其实如果你能够心里有足够强大，你能够不把这个事儿看成一事儿，其实别人对你来说的话，没有你自己的幸福重视。 但是你这种观点占少数吧，我觉得。 我不知道大多数男生是怎么想的，因为这个男生占主导，还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主导。 对， 所有男生都希望就是我要比女生要强，可能无论是家庭条件呀、经济基础呀，还是社会地位，包括学历，也是一个方面，他都希望要比女生稍微强一点。这样男人才有自尊心嘛。 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就是这样要求的。 对，然后感觉如果读了博士一直找不到的话，年龄会被影响很大，然后年龄一大，可能择偶就又小了一圈。因为很多男生希望找比自己年轻的，因为他们说呀，你找一个年轻的，人家可能对你很崇拜呀。你说你30岁找一个18的，人家肯定觉得你什么都好，哇塞，你好厉害，好厉害哟。然后你30的找一个30的，你说你要用多大的魅力才能让一个30岁的女生对你说，哇塞，你好厉害哦，就很难了嘛。 还是拥有博士学历。 对啊，就很难让他对你产生那种深深的折服，所以觉得哎，年龄上也就不占任何优势了。 但是我知道好多女博士，她读完书之后，比如她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她可能在找对象的过程中，她不会提这个事儿。 对，很多女生有时候觉得怕就是提出来会让 吓坏， 对，让别人敬而远之了，觉得哦，女博士算了吧，我还是去找一个 就是 本科啦、硕士的学历的，何必要一个女博士呢？ 对，但我觉得现在社会在进步，博士也越来越多了，应该，我觉得应该以后可能女博士的这个名词也不是那么泛指的，就是那种书呆子型的女生。而且我感觉，因为我在这边有时候也去跳舞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一起跳舞的有很多都是女博士，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对女博士的概念重新有个认识。现在的女博士呢，应该也是可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 这期的主题我们其实可以叫女博士的自我告白的。 对，可以。其实就是说女博士其实应该有的说在智商高的同时情商，其实情商也不低，不像大家认为的那种。 对啊，你看她都混了那么多年了，她也不容易，要不然早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了，是吧？ 对，你既然能存活下来，肯定还是不是有缺陷吧，最起码。 对，存在即有理，所以你们要尝试一下啊。 对，所以说读博这个问题我们就还是觉得因人而异吧，不能给一坚决或者说很统一的答案。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就刚才听小莫和海苔谈这个女博士的问题，我觉得男听众们可以消除这么一个顾虑，对吧？就是而且就听他们两个谈的话，我觉得女博士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那么就是她可能更会珍惜一个男生。 我想 应该是吧，因为 就 年龄到了吧，可能 对也比较认真嘛。像毛主席说的，不以什么婚，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对啊，我觉得女博士还是会认真。 就像我们两个现在这个年龄，再不认真就没有机会再认真了，是吗？就是要谈要认真的来谈。 对，我想应该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感情。 但是你会觉得你带着认真的态度去的话，会给男方很多压力。 这个也是一方面了，所以说就像年龄越大啊什么的， 越晚开始真的是越难开始。 对，所以说现在我真的我觉得以后我有孩子，虽然我现在没有结婚啊，连男朋友都没，连男朋友都还没，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以后有孩子，我一定要让他高中就谈恋爱。我不会，我虽然我不会就是鼓励他谈，但是他谈的话，我不会扼杀在摇篮里。 这水到渠成的一个事。 对，就是不会刻意的。像我当时，我父母跟我说，高中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谈恋爱。 对，我父母也是这样说的。 对，当 尤其是自己从这条路走过来之后， 对，就觉得如果真的是你当时太晚了，现在没有那方面的经历的话，其实就很对很多有感情经验很丰富的人来说，你现在很多想法，觉得他们会觉得特别幼稚，特别不现实，不靠谱，觉得想得太天真了。 对，但是自己又不想折服，因为你确实没有那个经验。 对，你觉得自己就会觉得我想的挺对的，其实就没有什么不对的呀，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对， 就是但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经验，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就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难。 嗯，我想也是，我觉得应该是治疗是这种没有谈恋爱最好的方法，就是早一点开始，或者从现在开始都不晚。 对对，反正我觉得以后如果以后我有孩子的话，我一定会不会扼杀他，就是顺其自然，不会说我知道他要谈恋爱或者不行。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可以把女主播和我们小莫嘉宾的联系方式或者是微信号给大家放在。 是我们是个电台节目呀。 对呀、啊、 就没有看到 读出来读出来。 对，其实我们可以 介绍一下两位浮夸的美貌。 就比如像上一期我让我们的胡椒博士介绍我如花的美貌的时候，胡椒博士说这句话可以剪掉。对，然后说到吴博士，我们的小莫嘉宾已经在这边三年了，肯定对美国文化呀，包括中美文化之间的冲击有一定的了解了吧，有一定感受，感同身受的更多可能。 对，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吧，有一个咱们中国有一点不是特别好，咱们特别喜欢模仿人家外国人说话，比如说老远见一个外国人，咱就说哎你好，其实咱应该好好跟人家说你好，因为外国人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们好像在嘲笑他， 嘲笑他们的汉语发音标准。 对，就其实我们是好意，就觉得、 啊、就比如说咱们问他说地名的时候，和美国人聊天说地名的时候，总是想按照美国那种发音。 对， I'm living 北京，你就不能说北京吗？ 其实美国人还是希望咱们用正标准的普通话来发音。 我一直以为是他们听不懂，然后我们要故意说。 其实不是的，他们就以为我们在嘲笑他们。 他们应该可能只是不熟悉那个地方。 对，他们的发音是那样，因为我以前也是不能理解，我觉得我们都是好心嘛，他们怎么能那样理解呢？因为我前两天正好遇到一个，就是有可能也赶巧，一般情况下美国人也不会学中国人说话的，但是前两天正好让我碰到了，就是他们在学几个中国同学说话，我当时真的感觉心里不是很舒服，就还蛮搞笑的，但是我觉得好笑是好笑的，但是就可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心里也并不是很舒服。因为他说我们就中国人有特别容易说 sorry， 好像美国人不是特别，就他说他们同学就一直说 why I came to America， America has a schools， let's all thank you。 所以我觉得这种当时我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后老说 let's all thank you， 好像这边并不会那样。 对，因为可能在国内咱们用英语的场合都是在课堂上， 对，什么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就这种。 对，小明和不是李磊 对， 对对，那个 韩妹妹， 对对，像我们都是这样教出来的，所以说就是按照课本上的来学。像咱们刚来美国的时候，肯定觉得我们说话就更偏向于书面中国的那种书面英语，但好像在美国来这边之后，他们很少这样用。 对，他们有时候反正倒觉得我们说的太直白，就好像觉得中国有的没有礼貌那种感觉。他们好像比较喜欢加一些什么情态动词，然后 please 之类的，就好像感觉他们说的比较有礼貌。 主要我们愿意把句子说短， 对， 就用特别短的句子来表达，就是句子背后的含义，可能他们意会不到。 对，我记得我一同学当时跟我说，他说他当时就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打招呼喜欢用什么 what's going on， 嗯， 但是在这个的话，像和咱们在课本上学到那种打招呼的句子不一样。 对， 国内肯定没有这个打招呼的句子。然后他当时又觉得 what's going on 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问你要去哪儿还是什么的，他就回答，他就说我要去个什么什么地方，然后那个美国人就愣着了，就说你为什么回答我这句话？ 对对对， 还是教育理念上的问题。 对，我觉得有的是没有办法，就你必须要感同身受，你要去到那个地方才能明白，因为有的是就是他翻译成中文是对的，但是他有语境和语气。我记得我特别早，就我英语不是一直不好嘛，然后家里一直没有放弃，高中的时候就把我就是让我去澳大利亚那边游学了一下，当时我住在一个 homestay 人家里，然后当时我英语也不好呀，然后当时是开始是他儿子就叫了他爸爸一声，然后他爸爸就来句 what，当然我说哎这词儿好啊，它就一个词儿能表达很多意思， 就相当于中国人说啊 你要干嘛，对啊 还一个词， 对，我说这是不是多地道啊，然后后来他爸就叫了我一声，我也跟人家来，我说 what， 后来他爸就默默的满脸黑线了，因为 从此之后不爱你了是吗？ 对，从此都懒得叫我了， 就觉得嗯，中国不是礼仪之邦是吧， 对， 这个女生怎么跟我来句我是吧。 对，所以就很多情境的东西其实我们不是有心的， 就是也可能一方面也是确实文化背景啊什么不一样不了解呀，或有时候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只是单纯的模仿而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场合。 但是我们应该在这个事情上更加用心，因为我们毕竟是处在 美国 这么一个环境中，迟早是要和他们打招呼的。 对 对，我也想也是，因为时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吧，时间长了就会有这个。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文化多多让他们了解一些，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恶意，他们可能，但是他们一般还是会比较包容一些。 对，胡椒博士对于这种中美文化冲击有什么自己的切身感受没？ 就刚才两位谈到的，就日常生活用语或者是打招呼这类的，我觉得首先是教育理念不同，我们可能更注重读写，那么在听说方面就有所削弱。但是我恰恰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反面，我比较注重听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给胡椒博士来点掌声？ 谢谢谢谢。我是个人比较注重听说，然后在读写方面我确实是比较差。 哎，所以当时考雅思的时候就很低是吗？ 对，所以考雅思的时候听和说基本上拿了非常高的分，但是读和写就拖了后腿，刚刚够线，然后我就被那个塔工录取了。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为了增强你的听说能力，其实无非只有两点，一点就是你去多听。那么这个东西是要从哪儿来呢？我们要听美国人地道的说话，就要去看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的生活反映在什么地方？就是生活剧里，比如说像一些电视剧，像一些《 摩登家庭》那种，就是真的生活剧是吧？ 对，像一些生活层面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如果要去看《嗜血法医》，要去看律师剧，要去看医生剧，它也会有生活层面的东西，但是它会注重专业的词汇。那么如果大家想提高这个听的能力，我建议大家多看一些生活有关的美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说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中国人嘛，在 不好意思开口，有时候 就比较含蓄谦虚。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大家都爱吹牛的， 自由国度 每回都要拿自由国度黑我一下。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大家都爱相互吹牛的地方，那么我们要敢于开口， 无论说的好说的不好，多说就会好是吧。 其实就和你听到一个美国人他愿意和你讲中文，你也会很开心。 是，确实是。 对，我想应该是，但是可能迈出那一步还是很难的这一点。 对，就像我们上课有一个法国人，见我们总是说打招呼都说你好对吧，虽然有时候不是很标准，但是毕竟还是觉得哎，还挺好的，挺有意思的。 对，还挺可爱， 就觉得这个人，对，就犹豫了这个人是不是专门还学过几句中文啊之类的。 对，就感觉他对你很友善。 对 对，我觉得我们在不光是和平常其他国家的同学说英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学学他们的母语，比如像印度的一些基本的打招呼方式啊，或者是西班牙语的一些打招呼方式。 哎，我知道西班牙语叫 hola 是不是？ 对对对，这就是你好的意思。 对对，这边在德州学西班牙语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 很多人， 对，很 多人 都会说西班牙语。 我们这边基本都是，尤其是政府机构，对，都是 双语 服务。在无论是填一些申请表的时候，或者是打进他们政府办公电话的时候，都是有双语服务。 哎，对，说到这种双语服务什么的，想问一下二位，刚来美国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什么和国内特别不一样，就是觉得很不一样？就像我吧，我来美国之后觉得对我来说在去餐馆吃饭点菜特别痛苦， 看不懂菜单。 对，一方面看不懂菜单，而且刚才来的时候他那菜单都会有很多道，就是前菜啊什么，对，就让你要，然后让我们还看不懂那么单词，因为像菜名的那些单词的话在国内根本学不到，就像当时哪怕当时准备考试的时候也没有了解过这么多单词。有时候 对，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差异。 对，觉得点菜好痛苦呀，一般去问都会问他你推荐什么一般都会点他们推荐的。 但是我得告诉你一个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事，其实美国人他也看不懂菜。 真的？ 对， 那他们怎么点菜？ 他们就是 他们也问你推荐 的 他可能像咱们在哪，你 其实想想也是，咱们在中国看菜单 啊， 如果说那种什么宫保鸡丁，他把那些香料什么列上去，咱们也看不懂，有时候。 对啊， 对啊，而且中国的菜单其实更不好懂。什么？我记得我以前吃过一道荷塘月色，其实就是拌藕片儿，当时就搞得好伤心。 对，像对我来说，当时觉得点菜特别麻烦。你们有没有什么类似的经历？ 这我倒没有，但是以前打工的时候，当时那些刀叉让我分不清楚。它其实有好多套刀叉， 大小啊，每道菜用什么不一样。 它的那个沙拉有一套刀叉，正菜有一道刀叉，然后甜点还是有刀叉，然后包括你的那个黄油那个 butter， 它有一根 butter 的刀叉。 你们要按每道菜单摆上，然后再收掉再摆， 对 是吧？ 对，我们是要就先它都先摆上，但是不同的刀叉摆在不同的位置。 就是在最开始摆的时候， 对，一开始就把它摆好。对，我当时就很 confused 这个。 哎，如果说那种顾客啊、消费的人，他们就是没有戒，就是他们你们摆着的，他们是随便用的。 对，是随便用的，但是一般人是会用对，其实。因为正菜的刀叉肯定比甜点的要大嘛， 是， 所以一般人就不会用错。但是摆的时候，因为它有的很像，它包括吃肉的那个刀叉和吃沙拉的刀叉是一样大小的，但吃肉的那个前面会尖一点，可能会拉肉会更快。 对，我上一次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牛排，直接给我上来一个大水果刀，我觉得谁也不会去拿那个去吃沙拉。 那肯定了，对吧？ 那倒是。 然后还有其他的，对，说点来美国之后觉得搞美国搞笑的东西吧，像德州的什么都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 对。 然后还有之前当时看微博上，我也跟你说过这个笑话，就说来美国第一次上高速的感觉。 大家都在超车吗？ 对，然后他们说上高速感觉就是只嫌车飞得不够高，就是那个速度可以飞得更高一些。但在中国你就完全没有，大家都是按照限速行驶，不会超特别多。但这个美国人的超车有时候没上限啊，觉得。 对，我感觉他们是有点猛，我感觉坐上同样的车，同学就会说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起飞了。 对对，然后还有在国内开车，好像如果要并道什么的，不会往后看。 对，这边我到现在有点 confused， 到底应不应该往后看？ 对，我们的胡椒博士身为男同胞，经常开车什么的，给他 建议。我觉得首先在国内的话，那个我们处的环境，车道比较窄， 对， 车可能也比较小， 比较近，我觉得。 那么在车比较小的时候，这个盲区就比较小， 嗯， 所以大家应该通过三个后视镜的话，就能够判断出来。我左侧或者是右侧后方有车没有？那么，但是在美国这边，它车道要比我们宽，它车位就拿停车位来讲，如果你开车的时候 特别爽。 对，美国停车对于女生来说真的特别好， 福音啊！ 对对，怎么停怎么歪都在框那个停车 框 里面，太棒了。 对，那么车道的话和车位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是。 而且美国我们又在德州这个地方， 对。 对，大家开的车都比较大，所以说它州而且它这个州和州法律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它检查盲区成为一个必要的环节。那么我就觉得是和车道的宽度以及车的大小是有关的。 对，说到这个，想起当时我们刚来之后，在上驾照网课的时候，好像还专门说并道要往后回头。 对，我也想起来，我考驾照的时候，我的头甩得快要断了，我感觉都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开车了。然后考官居然说我观察的不够多，他们说你在这边考试就要梳个高马尾，然后就把他脸上甩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在那 想要抽他是吗？ 对，就有这种感觉，他在这样在观察。他们好像还是因为他这边好像要给行人让路嘛，所以你也要多观察才能给行人让来，让出路来。 对，其实这开车礼仪也就说明了一种文化冲击。 对的， 我觉得在国内的话，人们都会比较着急，可能大家会觉得自己的事情比较重要， 而且喜欢摁喇叭，这边最好还是不要了。 对，这边有时候摁喇叭就是真的很百年不遇听到一次喇叭声。 对，他们不是前一阵就有人摁喇叭，然后就被人毙了一下，就德州这边了。 是， 就是德州人民比较生猛， 对，和德州病吃香合法了都， 生肉吃多了， 对。然后开车，我觉得还是也安，主要还是看个人安全为主吧。你觉得怎么开车？你觉得安全就怎么开？ 对，也按法规的情况下，然后 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国内开车开习惯不习惯回头，如果你觉得你能控制得了，就不回头。 嗯， 还是在安全的基础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我想。 哎，那不过像我觉得，像我和小莫虽然在美国开车，但我觉得我们两个回中国，那肯定是不能开车的。 哇，那必然不能啊！我回到二环上，坡起就得熄火。 而且回到中国，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行人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他会经常窜出来。我们在这边开车的话，很少有见到有行人或者是自行车。 因为美国人都开车了， 这边人少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大家如果都是车在车道上，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行人的掺杂或者自行车的掺杂，我们就不需要就是特别注意。 它这边好像自行车道很多都在行人，就是在行人那个道上。 对，说到行人道，就记得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刚来 College Station 的时候，当时觉得美国真的不为人考虑，没有那么多人行横道。后来自己开车之后发现，确实没有不需要多少人行道，没有那个必要，就大家都开车了，是吧？ 对，差不多。而且有时候你一个人在路上走，要是碰见好心的司机，可能也会停下来，尤其是像德州这种。 你敢上吗？ 嗯，我有时候是女生，就是女生们，但是我还是没赶上。 对，这个确实有时候。 对，但是有，但我们同学开车有停下过问过别人，就是我们有主动，因为那天没有校车嘛，然后有一个人正在往学校走，我们也要来学校嘛，然后我们就停下来问他要不要上，他是上来的，因为反正都是中国人。 对，我觉得这个和人口基数有一个很大。 是。 如果你在国内想让行人的话，好，你前面让一个，可能过去一个，后面还得再过一个。 对，那个就无止境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行车礼仪很大的一部分程度上说明了他们比较尊重弱势群体。 对，我觉得也是人少。我觉得但人少也有人少的不好，就很多人来到美国，尤其是德州这边空旷的地方，反而有点压抑，就是会有点 找人聊天找不到，是吗？ 对，就是你没有人的那种感觉就不安全。 哎，那可以听听我们的牛仔电台了。是吧？ 可能这一周都没和人说过话。 一听我们发现我们聊得这么好。 对啊，就有时候一周都没有怎么说过话，都没有很，或者说没有好好说过话，那就是那些 paper 这些东西说的都不是人话。 哦，对，那你们刚来可乐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边的房子都特别矮？ 我觉得了，根本看不到高楼。 尤其像你从北京来的，你肯定觉得这边房子真的， 我觉得 多少年前也不是这样， 特没安全感，就好像被发放到荒山野岭了。 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环境。 对，我 爸妈，但是你喜欢不喜欢和你觉得不一样，还是对吧？ 对，我们每次进到城里看到高楼，就啊，我们 进 城 了，城 了， 是吧？ 对， 就像我们每次去德州的那些大城市，都会觉得哇塞，终于来到城市了，看见高楼大厦了。 对 吧？想象中，原来我们在国内看到美国的照片，就是高楼林立啦，那种反光玻璃啊之类的，但是在这边，在可乐基是完全没有这种现象。 对，可乐基都是好像学校那个11层楼就已经最高了。 看来这期节目要配图 了。啊，我们，对，我们发展，我如果我们火了，还可以拍成视频，是吧？已经不单单是播客了，可以当做一个，就像我们的那些什么高晓松的《小松奇谈》啊，那些可以有视频播放。 对，我觉得我们 单单声音 火了以后，也可以搞点什么听众来信，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什么好玩的，也可以给我们提建议。 对，那咱们刚才一直是在聊美国文化对我们的冲击，像咱们的父母没有来过美国。 对的。 那你像我们和父母视频啊聊天，有时候肯定觉得父母一些说话怎么觉得美国不是这样，你就是我们会觉得 对不上， 存在认知上的一种偏见。 对 对 对。 对， 你们，我想问一下胡椒博士和小莫，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 小莫呀，小莫其实也没有特别好说的，小莫就是觉得，就是家里人可能会觉得，就是美国应该像国内那样热闹嘛，因为小莫家在北京，就说，哎，你要多出去社交，多出去吃饭，是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大农村，就平常活动也不是很多，而且就是要玩，要么是和中国人圈子玩，要是和美国人圈子玩，有些玩不到一起。然后小莫博士那个什么，我觉得年轻一点可能还好一点，一旦就是20多就很，就是可能美国人有的结婚也比较早了，他们好像对家庭还是比较看重。 对，美国人可能家庭观念，如果一旦结婚了， 对， 就会很看重。 对，就有时候玩，你更玩不到一起。我记得小莫有一次跟他们去野餐嘛，然后他们还很想和小莫说话，就我一个人在那孤零零的，可是 好吵， 是谁说的？可是可以猜呀、啊，但是说什么呢？真的是，因为他们就过来，因为然后他们都可能他们结婚有的很早嘛，都已经有孩子了，然后就跟我谈。首先谈学术，好吧，其实一个是小莫同学也有点学渣，另外一个其实不同学的研究方向也真的不懂， 猜都猜不出来， 猜都猜不出来，小莫真的是没办法了，然后就不懂了， 无力感油然而生，是吧？ 对，然后人家就说那不能谈学术，咱谈点生活吧，就看着问，哎，你有男朋友吗？ 没 有，没 有， 那你有孩子吗？更没有，那你那个什么喜欢美国或怎样？然后就聊了两下以后发现， 哎，好像也没有得聊了， 没得聊了，离得过的话就聊完了是吧？ 对啊，然后 默默的散开了， 他就默默的说，他就不好意思散，然后 接个电话， 对，然后就说我去拿点吃的，就 再 也 不回来了。 这种电视剧里的场景就是， 果然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对啊，就感觉哎，真是，所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对，你就像我前段时间买完车之后，我爸就总让我想让我就是多练习，就那样比较安全。我爸就说，反正你现在也是一年级，也没那么紧忙，然后你就周末没事开始出去晃，瞎晃，就是只要跑过那么多就好。然后我就觉得也不是吧，在自己这边一个人还是挺忙的，哪怕周六周日也没觉得有时间让我开着车出去漫无目的的晃。 这就是海苔是个学霸的表现。 没有，但是我爸妈就觉得没事出去晃怎么着都行，反正你在那边一个人很一个人，就是属于就是没有社交圈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比较无聊。但是我又觉得， 因为一开始我爸也是不希望我就是经常回国，或者说毕业想去回国，我爸觉得美国多好啊，那个自由的国度嘛，对吧？然后但是房价都比国内便宜，说实话 跟北京比那是便宜。 对啊，然后但是他有一次来美国参加我的那个硕士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就确实感觉这边就太荒芜了，他说比较适合年纪大一点的人，就感觉舒服一些。但 是哎，对，小莫，不好意思打断， 哎，没关系，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父亲来之前， 嗯， 他对美国的一些认识，和他来了之后，他再对美国的一个重新 的认识，哪些方面有不一样？ 有哪些方面他有进步，或者是有了解？ 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是车对车的认识，因为一开始来德州之前嘛，我爸其实是个老司机，他很不希望我开车，不是说就是买不起车或怎样，他觉得 担心安全， 尤其是女生， 尤其是女生， 女司机嘛，你说这个。对中国女司机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知道， 对，就方圆十里就没有人了。 对对对， 所以我爸就特别不希望我开车，他就说你能坐跳车或你搭朋友车给他们钱都可以。 是， 但是来到美国发现就真的是，尤其是德州这个地方没有公共交通， Everything is bigger。 对，打的都没的啊，那感觉真的是够了。就 对，总不能大夏天太阳晒成那样还在外面自己一个人走是吧？ 对啊， 连个人行横道还没有。 对，所以就感觉到还是必须要买车，就美国其实是个汽车上的国家，大家都这么说。 对，哎，我觉得我爸妈适合来一次美国，要不然我爸妈总不让我回国。就像今年海苔暑假特别想回国，但我爸妈就说别回来，拿着钱出去玩，回国有什么？回国也不就是吃东西啦，见见朋友什么的，在美国拿着钱出去玩， 和我一起去科罗拉多玩。 对，然后我爸妈就说别回来，出去玩去。那我就觉得，哎呀，我想爸妈，想朋友什么的，我爸妈就觉得视频啊什么的都可以吗？然后我同学都说没，一定要买机票回国，这回国的目的就是去做一次亲子鉴定，看看是不是亲子。你别都是希望小孩回国，小孩不愿意回去，就是就我想回去，父母不让。但我觉得我爸爸来之后可能感受一下这边的生活，尤其是留学生的生活，毕竟你没有是不是主流社会， 对，还是单调很多。 对，就是心里面没有归属感，有时候就像我和小莫还都是单身，更没有归属感了，更觉得无聊。 没有归属感的话，我觉得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国。 是，所以要回国做亲子鉴定。 我还以为你说是要听我们节目呢。 第二一点呢，就属于加入一些俱乐部，像我们平常有一些爱好的话，你可以他们学校自己组织的有提供的这些俱乐部，然后还有就是私人的一些组织的一些俱乐部。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你把你的投入爱好的时间和你人脉交际的这个时间相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我想问一下胡椒博士，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和美国人有时候交际，有时候会觉得心累， 就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有时候觉得哎好累，就别为难自己了。我就哪怕就觉得我自己在家待着，虽然难受一点，可能就是看个东西啊，听听我们的电台啊什么的，就是过了那一阵，有时候可能就不那么难受了。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想在美国长久待下去，就必须得就算心累也要跟他们交流，也不可能就是一直在中国的圈子一种。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你问一些你感兴趣的话题，让他们给你解释。 是， 而且我要问一下怎么找对象，人家不得服死我。 我觉得不，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其实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我认识那几个美国女生特别八卦，都特别喜欢了解这种感情问题，说，哎，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她跟她男朋友怎么怎么着吗？ 经常 在那个 发就是公交车上偷听。 对，你知道那个谁谁谁，她男朋友又分手了，又换了一个，有个人，哎，她就喜欢傍大款，那个男人给她买了个车什么什么的。他们其实美国人特别八卦，喜欢了解这种东西。 我发现他们比较喜欢说。你如果问非常好的问题的话，让他们多说，他们会觉得和你聊天很愉快。 是， 即便你都没有说什么东西， 对，你听， 就 当一个听众，当一个听众。 然后他们就会说，哇，你真是太善于聆听了，我下次还和你聊。 是，哎，但是有时候觉得，就是觉得有时候觉得好累，就觉得不想聊，就问题都不想提，有时候。 是，而且关键第二语言有的时候还妨碍你。各种情绪的表达， 有时候觉得会想一个说一个自己特别觉得特别想说的话，就是说说一半卡着了，对，说一个半卡着了， 又看又按，又看又逼， 又看又踹，是吧？ 对， 就像这种东西，有时候可能觉得， 但是我觉得一些必要的牺牲还是要有 啊，就是毕竟我们身在美国， 已经在这里，对，要不然好像也很难继续走下去。 嗯，确实。 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小莫作为我们 第一期 嘉 宾。这个嘉宾，第一期嘉宾永载史册，是吧？ 对， 是我们牛仔电台非常非常欢迎的 嘉宾朋友。 这也会是我们牛仔电台继续我们电台谈话的一个风格。 对，我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到小莫同学也非常善于聊天，非常喜欢跟大家聊天，我想必以后很多话题都适合小莫同学，他肯定会经常来我们的牛仔电台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啊，带给大家一些快乐。 对，小莫同学也非常感谢这次海苔同学能够叫上小莫同学，然后小莫同学也特别想以后能继续和大家说一些自己想说的或者有意思的话给大家听， 都和大家分享一下，是吗？为海外留学生带来福音，深夜的陪伴， 一瓶死力吧， 为解决一切，牛仔电台从此是你的睡眠前的伴侣， 对，失眠良药， 对对对。好，那我们这期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